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分钟，你会怎样？ 没有比其他更强悍， 说谎，我到底算什么？隐瞒 泪水和你一样淌，也会有心慌，只是不代表我要对人讲。工作很忙，没有人不忙，我在工作之前流浪，剩下的微表示的时光， 你没资格 就像一个空白，找不到的时间可以填满。风情绪是不具名的悲伤，跟我爱不到的男人仿佛无关，只有回忆发出的梦想，越听越觉遗憾。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，这是你留给我不具名的悲伤，我甚至说不出痛在哪个地方。爱不记忆关上，做很忙，没有谁不忙，我在工作之前流浪，剩下的微表示的时光就像一个空罐，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填。 让我觉得很难堪。你走。 留一种情绪是不具名的悲伤，跟我爱不到的那人仿佛无关，只有回忆发出的梦想，越听越具遗憾。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，只是你留给我不具名。我甚至说不出痛在哪个地方，爱不必一颗子弹，灵魂却洞穿我投降，能不能把记忆关上？ 如果世界只剩下最后一分钟，我会爱你到最后一秒。 越强烈的爱后劲越强，同一支吟唱，在往后的每个夜晚，我以为时间是最好的平凡，之后的全都是皮外伤。悲伤。 记忆关上。 爱情很美，就算你拥有一分钟的爱，也足够了。